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周二的早间向各位问声早安。来关注最新的财经资讯啊！首先我们来关注几条宏观方面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同志8月30号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21次会议，其中在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战略和应急物资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以及关于更加有效发挥统计监督职能作用的意见。在会议上还强调，要鼓励支持企业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当中发挥积极作用，要加快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机制，以及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等等，要完善反垄断体制机制，充实反垄断监管力量。今天是8月31号啊，在10分钟之前呢，刚刚公布了8月份的官方 PMI 的一个数据，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早晨，中国的8月份官方制造业 PMI 是正式披露，是50.1，继续位于临界点以上，属于积极区间。那预期值呢是50.2，前值为50.4。继续来关注宏观方面的消息，来看，财政部呢日前是发布了关于契税法实施之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一个公告。关于这种啊跟契税有关的消息，之前咱们的节目当中也有说过，我曾经也在节目里说过，现在有一些房地产中介啊就喜欢打一些擦边球，利用大家跟中介之间的这个信息差来蛊惑你，告诉说，哎呀，这个契税法要实施了，之前的优惠政策将不再实行了。那我们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这个公告当中呢，指出夫妻因离婚分割共同财产，发生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的，免征契税；城镇职工按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免征契税；外国银行分行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改制为外商独资银行或其分行的，改制后的外商独资银行或其分行承受原外国银行分行的房屋权属的，免征契税。这个公告自2021年9月1号开始正式执行。下面的时间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昨天的市场监管总局发文说，最近在市场监管总局的行政指导下，大家有一些非常熟悉的品牌啊，哈罗、青桔、美团、怪兽、小店、来电、接电、搜店，这8个企业他们的共有属性都是属于 共享消费品牌。这些共享消费品牌的经营企业呢，积极整改，并取得了一些成效，在共享消费领域价格的涨势得到了有效的遏制，标价也逐步变得透明化、规范化。市场监管总局对搜店收购街店经营者集中案会依法进行审查，同时接下来这个两个主体大家都很熟悉，并对美团收购摩拜为依法申报开展调查工作。那其中呢，小店、街店、搜店对宣传和促销等行为开展了一个自查自纠，这三个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都属于共享充电宝的经营企业，对具有误导性或歧义的语言和标价形式进行了纠正。那下一步呢，市场监管部门将进一步加大对共享消费领域的监管力度，要求各企业严格价格调整内部合规审查流程。同样还是昨天，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了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针对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甚至沉迷网络游戏的问题，会进一步严格管理措施，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切实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这个通知要求严格限制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服务的时间，所有网络游戏企业仅可以在周五、周六、周日以及法定节假日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向未成年人提供1个小时的服务，其他时间都不可以以任何形式向未成年人提供网络游戏的服务，并且严格落实网络游戏用户账号实名注册和登录的要求，不得以任何形式向未实名注册和登录的用户提供游戏服务。原来我记得还有游客这个登录身份，未来不能有了。各级出版管理部门要加强对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有关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对未严格落实的网络游戏企业要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那昨天的这样的一条消息，作为国内甚至在全球的网络游戏行业当中，都属于这个不能说 number one， 也至少是排名前三的游戏企业腾讯，昨天也迅速做出了一个回应啊。针对昨天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的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腾讯回应表示，从2017年至今，围绕着未成年人保护，腾讯持续进行了各项新技术新功能的自我探索和应用。那接下来呢，会基于主管部门的最新要求，腾讯也会严格遵守，积极以予落实，态度还是非常积极，回应也非常迅速。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二级市场。昨天的大盘呢，收盘沪指上涨0.17%，煤炭军工股表现亮眼。昨天截止到收盘，沪指呢，涨幅0.17%，深成指跌幅0.09%，创业板指涨幅0.45%，两市的成交额是在上午就突破了1万亿，最终是达到了1.5万亿大关。像工业母机、煤炭股在午后都有一个拉升，军工、磷化工、盐湖提锂等等这些概念的涨幅都是居前列的，证券、银行、白色家电以及医美的概念都是全天表现低迷的。下面的时间把视线转回北京，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啊。二手房交易再推便民措施，购房资格首套贷款认定有异议时，可以在网上申请复核。最近呢，市住建委公布，从上周末开始啊，购房人对于购房资格、首套贷款资格以及享受首套契税优惠认定方面有异议的，都可以由中介机构协助在网上提出复核申请，不需要拨打电话或是前往窗口进行申请，线上就可以了。那此前呢，北京购房资格的审核已经推出了多项便民措施，购房资格审核可以在网上自行提交申请并审核，如果对审核没有通过有异议的话，您可以根据实际 情况，就近选择全市的任意一个区的窗口进行复核。尽管如此，那申请人还是需要前往最近的区网签窗口，或者是拨打电话进行申请复核。再来关注，最近呢，北京市通州区组织市区网信、公安、住建等部门联合召开了规范短租住房经营管理工作的部署会，面向途家、爱彼迎、去哪儿、小猪短租、同城翼龙、携程、美团、木鸟、飞猪这九家短租平台住房进行了政策宣贯，要求其下架不合规的房源。那事实上呢，这个规定也不是最新出台的，北京市住建委等四部门早在今年的2月1号就发布过关于规范管理短租住房的通知。那根据以民宿平台业务经理的说法来看啊，规定啊之前就有，但是呢没有严格执行，而这次是动真格的了，说是要办齐6个证件才可以上线，但要办齐这6个证基本上不大可能。那通州区下架的房源最多，同时因为环球影城将要开业了，所以此前有不少人瞄准了这一市场，打算经营民宿。那市场人士也认为，从长远来看，清理不合格的不合规的民宿将有利于整个行业的一个健康良性发展，减少民宿的灰色地带。哇，刚才光顾着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资讯的情况，没有看我们直播间啊，现在直播间的这个刷屏的速度是刷刷的，大家都表达了很多自己关于超前点播的一个心得吧。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超前点播啊，最近有一部热播的这个电视连续剧《扫黑风暴》，这个《扫黑风暴》呢是在腾讯这个平台播出的。大家拥有了 VIP 就可以不看广告就直接点进这部电视剧，但是呢由于剧情啊确实是扣人心弦啊，所以很多朋友就觉得说，哎呦，能不能一次放完，一天更新一集，实在是有点不够看，不过瘾。这个时候呢，腾讯出了一个超前点播，也就是说你是会员还不行，你得在是会员的基础之上每一集多花3块钱，能比别的仅是会员的会员朋友们多看一集，多看2集就要花6块，多看3集就要花9块，这样的一个行为啊，也是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一个头疼、投诉、吐槽啊，大家的这个声音非常非常的多。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都在说你干脆要么就一次性的把这些都出完，告诉我多少钱这部剧，我就买了。天天跟小刀拉肉一样，3块钱一集，3块钱一集，而且我都已经是 VIP 了，对不对？所以很多朋友呢也对这件事儿表示了愤慨。同时，上海市消保委也说了，腾讯超前点播必须得按顺序解锁这件事儿，是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的。那今天大家对这个超前点播究竟有什么样的想法呢？都可以在我们的财富新动力的聊天室当中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和沟通一下啊。在后续的讨论环节、访谈环节，我们也会跟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件事儿。都让消费者这么不爽了，为什么腾讯还要继续这么干呢？前面咱们说过关于未成年人这个玩游戏的一个时间规定，大家能够看得到，昨天下午国家新闻出版署出台了相关的政策之后，腾讯是几乎没花半小时马上就表示了一个回应，态度非常的积极和诚恳。但是为什么在这件事儿上就要硬扛着呢？咱们一会儿来聊聊啊。继续来关注几条北京的消息啊，大家期待已久的北京环球影城终于官宣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2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面向公众正式开放。在正式开园之后呢，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需要凭门票进入，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游客无需购票即可前往，届时入园的客流量将会根据疫情的防控需要进行管理和调整。 那这个消息一出之后，北京环球度假区在各大旅行平台的搜索热度是一瞬间就开始暴涨。有平台的数据显示呢，北京环球影城官宣了开园日期的一个小时当中，像携程以及去哪儿这些平台关于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访问热度是迅速上升了830%。去哪儿的数据显示，开园消息官宣半小时内，平台上中秋期间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就超过了上周同期的11倍。所以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国庆，想必北京也会成为最火的国内游目的地之一了。那在消息发布的一个小时之内，同城旅行平台的相关搜索量是环比上涨了400%，环球影城周边酒店住宿的搜索量也在同步上涨，涨幅都超过了200%。但是我觉得咱们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想去环球影城，是不是相对来说错个峰啊？我觉得在中秋或国庆这个期间，应该环球影城的人应该是爆满的，不知道大家怎么看。最后一点时间，咱们再来关注两家企业的消息啊。第一家企业呢，美团。昨天美团表示，2021年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对美团公司展开了相关调查。那截止到本报告日起，因为昨天美团发布了自己第二财季的一个公告啊，所以也发布这样的一个公告，说截止到本报告日期起，相关调查呢仍在进行，本公司积极配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调查。那本公司于现阶段无法预测相关调查的情况或结果，本公司可能会被要求改变商业惯例或被处以高额罚款。也算是对投资者的这个风险，投资风险的一个提前的告知吧。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团昨天公布的自己的财报情况啊。美团呢是公布了2021年第二季度的一个业绩报告的。这个财报显示呢，美团二季度的营收是达到了437.6亿，同比增长了77%。其中呢，餐饮外卖、到店酒旅业务以及新业务还有其他业务分别同比上升59%、89.3%和113.6%，可以说这个数字非常高了。那另外呢，美团平台交易用户数达到了6.3亿，活跃商户数达到了770万，都创下了一个历史新高。而坏消息呢，就是刚才我们说过的，美团公司也在公告当中表明，目前正在接受，也依然在接受反垄断的相关调查，未来不排除有被高额罚款的可能。再来关注昨天同样还有一家颇受关注的上市公司也发布了一则公告。昨天贵州茅台发布公告，根据贵州省人民政府相关文件推荐丁雄军为公司董事董事长人选，建议原董事长高卫东不再担任公司董事长董事职务，公司将尽快召开董事会议、股东大会，对上市职务调整进行一个审议。待公司的董事会会议、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这一项人事的变动即将生效。好的，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一个全部内容了。以上消息呢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以及前龙网的。主持人徐冉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我们会进入我们的访谈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最近有没有看热播的一部电视剧啊。它是基于5个真实案件改编和串联的，能够反映纪实的这样的一部电视连续剧，都是由一般非常具有演技的，大家可以看到演技担当的一些这个演员们去出演的，所以呢效果非常的好啊。也因为反映了现实，所以呢大家的讨论声浪也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这样的一部叫好又叫座的电视剧是在腾讯平台播出的，如果您想要看到最新的解锁剧集，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现在超前点播可以看到27集，一共28集，所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阶段了，确实有点悬疑。很多朋友说我就是想看超前点播，但是我要花3块钱，真不是钱 钱的事儿，就是这件事儿办的吧，让你心里边特别不愉快啊。一会儿我们也跟大家聊聊这件事儿。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呢？ 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智慧引领财富，欢迎各位锁定收听，这里依然是徐冉在早间守候大家。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腾讯的超前点播啊。今天跟我们大家一起来进行电话连线的是我们的社会化营销专家黑马良驹，欢迎黑马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大家早上好。 哎，咱们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超前点播的相关话题啊。我不知道您看这个扫黑风暴了吗？ 我就看了一集吧，然后因为我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这个也没有就是没有追这种热剧这种习惯，然后大家觉得好呢，我可能就有时间去看一看，就是没有说是有那个必须要某个时间节点要把它看完，或者说是必须要跟上那个大家的一些节奏，然后让大家有一些话题，因为我还是。 就还好，能忍住。 对，忍住， 能忍住， 忍住不花钱。 我们也有很多朋友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张慕容说，如果电视台播我喜欢的电视剧，我肯定不会坐在电视前面等着，广告时间我都受不了，我的一般都是回看，这样能躲几分钟清静。但是呢，如果有机会能连着看剧，我也感觉挺好的。而且，但是我觉得跟黑马老师的这个观点不太一样。我们这回听众上，我觉得大家的这个付费意识都在提高啊。你比如说男人就说，他说你比如说吧，奥运会女排比赛有一些场次呢，电视是不直播的，只有央视 APP 的 VIP 会员才能看。于是呢，我就花钱买了一个月的央视频的 VIP， 如果有特想看的内容，我是愿意付费的。哎，大家现在付费的意识也在提高啊。但是我们看腾讯视频这一次搞的关于扫黑风暴的这个超前点播，为什么惹了众怒呢？实际上这事儿也不是第一次惹众怒了，也不是腾讯第一次惹众怒了，之前像爱奇艺、优酷都有类似的这个行为。只不过呢，因为电视剧这之前的电视剧可能不是特别好看啊，大家也没有太强的超前点播的这个冲动，所以可能这个话题就再次被搁置了。我记得最早这个话题被提起来应该是热播的电视剧《庆余年》，对吧？因为电视剧比较好看，所以大家这个想要连续看的冲动就比较强烈，你这个时候再站出来，平台说不行，你是 VIP 是吧，不行，你还得继续花钱，我才能继续往后看。所以大家都说，为什么视频平台明知道这个举动会让消费者不爽，而且已经好几次了，屡试不爽，大家都很不高兴，并没有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这种消费习惯被养成被接受，还是很不高兴。那为什么这个视频平台还要这么干呢？您怎么看？ 视频网站它形成这个模式啊，其实有很强的一个背景，因为中国的这个视频网站它以前呢就是依赖广告去生存的，就包括这个自从这个 YouTube 开始有这个视频网站以来，其实中国的视频网站就没有找到很好的这种商业模式。那基本上最早是靠完全是靠这个广告，靠广告去支撑的，所以有各式各样的广告。后来才有这个会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比如像我们这种用户啊，就这个可能在互联网免费的东西用多了，就不愿意去付费。 是， 但是现在这个现在有一个情况，的确是现在这个会员的增长速度很快。 嗯， 要是跟周围比较年轻的一些朋友去交流，就是这个比如95后、00后啊，他们这一代其实付费的意愿非常非常强，就基本上 什么爱优腾的会员都有，所以那个这个其实很普遍。但是那个，但是像他这个超前点播呢，又是比较特殊，他有一定的这个，不能说是偶然性啊，因为是其实是每年的因为现在的视频网站主要是腾讯和那个爱奇艺嘛，其实在内容上投入非常大。就原来的时候就是买版权，包括自制各个方面。就去年我看了一个数据，就是那个孙中怀他透露过，三年的时间，其实腾讯视频光的内容啊投入是500亿。 嗯， 就他这个不管是从广告上还是从会员上，其实他这个钱肯定是收不回来的，并且这个内容产业有一个特点，内容产业它是很难预估它最终的这个结果的。虽然这个视频网站它也会评级啊，评个 SABCD， 就是根据你的剧、根据你的卡司、根据你的导演来评。但是一个剧火不火，最终火到什么程度，其实或者说有一些剧可能大家不看好反而会火了，所以这些东西其实是很难去判定的，也不能说是靠这个什么大数据啊，靠什么去预测是很难的。所以有的时候呢，这个有一部现象级的剧以后，其实对于这个视频网站来讲，它也是一个第一个是提高营收、提高收入，就原来亏的太多了。然后着不回来一点儿，还有一个是啥呀？拉新，是吧？你别人我独播，别的平台看不到，我的平台可以看到。还有一个就是提升会员数，有一些就是慢慢的就原来的付费会员不够多，但是有了这个现象级的剧以后，我一下子就收了很就是那个有很多的会员。还有一个就是有各种这种超前点播，这个大家感觉很不舒服的这种行为，但其实是。对于这个视频网站来讲，它也是预估不到的。它好多时候也是一个，怎么讲呢？它也是一个 赌， 也是一个它很幸运 lucky 也好，或者说是它好不容易捞到这样一个机会，就跟大家那个就跟中彩票一样，或者干什么一样，你好不容易捞到这个机会， 他们也没法预判，就是这意思，是吧？ 对，还有一个就跟现在也有关系啊。你比如有像跟明星也一样，你比如说明星这一个人，这个。不火了很多年了，沉寂很多年，突然有一个角色火了，他会不会去赚很多的钱，利用这个机会多辛苦一些，多赚些钱，甚至不惜冒着被别人去说你这个怎么这么 low 啊，你这个方式怎么这么不好啊，他有冒着这样的风险。并且还有一个问题，其实虽然好像上海市场监管局可能对腾讯提出了这个警告哈，但是整个来讲，其实相关的法规呢，其实也没有去 明确的规定。 所以这个视频网站上它有很强的一个操作空间，它最终形成了这样一个结果。当然，对于用户来讲，其实用户肯定很不舒服嘛。 对，就这实际上是两件事儿啊，就是我们刚才说了超前点播一个话题，和上海市消保委点名腾讯视频，它并没有点名说你这个超前点播的行为不行，但他说的是现在这个超前点播，我不知道刚才有几位听众说我已经看到27集了，那显然您也是超前点播花钱了啊，我不知道您有 对期待一样花了钱的， 对，我今天在平台上都已经说了，我举手，我主动。报告大家，我是花钱了的，我花钱看了，因为周末的时候正好看到那个需要花钱的那个地儿，就确实难受，你知道吗？我就花钱买了。刚才有很多朋友也说自己花钱买了。上海市消保委这次点名腾讯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超前点播啊，你必须是挨着顺序解锁，你解锁了10集才能解锁第11集，然后才能解锁12集。你说我看到第9集了，我只想。点播最后一集28集，我看看大结局行不行？对不起，你这样不行。后来我们昨天也分析了，说为什么他只能让你这种按顺序解锁呢？他就很担心呀。我跟李凯还有黑马老师，我们仨，比如说就剩最后3集了，我们一人解锁1集，一人只花3块钱，你相当于3集都看了，对吧？所以他很担心你这种行为，所以呢，他就告诉你，你必须只能是按顺序解锁。那这个行为实际上，上海市消保委是点名了，说是侵害了消费者的选择权，对吧？所以很多消费者说，那我就想看最后一集，我就不想看前面了，行不行？那目前平台上的规则是不行啊。就是其实也想跟黑马老师聊一聊，就是你看刚才我们也说了，从平台这个角度，他为什么硬扛着非要这么干？首先，他有一些经营压力，对吧？目前我们看视频网站都是赔钱的，而且大家知道，其实目前全球来看，这种视频网站的盈利模式都没有跑出来一个特别，也不是说只有咱们国内的这些视频平台不赚钱， YouTube 包括其他的一些视频平台，其实赚钱就也不是特别赚钱的一件事儿。所以呢，就至今为止，大家都对怎么才能赚更多的钱、制造更多的内容这件事儿，一直业内都也很疑惑。所以好不容易找到了这样的一部剧，大家口碑认为非常好。那好，那看着看着你入迷了，对吧？那这个时候我就开始超前点播了，这是一个盈利的事儿。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可以说一说，腾讯或者是其他的视频平台为什么还是没有找到这种清晰的盈利模式？那未来岂不是这种超前点播让大家很不爽的方式他们会继续用喽？ 对，首先这个超前点播呢，它其实是也不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现象，因为现象级的剧也不是特别多哈。 对， 就一年肯定有一部两部。但是呢，我就觉得他这个目前来看，他还是会延续。就比如最近，因为最近这个好剧比较扎堆儿哈，昨天又有一部剧又有上线了。 嗯， 其实就这种，特别是那种连续的那种 IP 是吧？它就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口碑的。 嗯， 就这种方式呢，还有一个就是昨天杨淼也分析过，就是类似于鳄鱼效应嘛。你这个就是它肯定会让你一集一集去解锁，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它是一个整个的给。还有，因为看剧它是一个集体的一个行为，它不只是你个体的用户。因为虽然就大多数人他还想保持一种神秘感，就说保持一个不让别人知道结局，就说是他其实还是想保持一个，因为他有的除去网上独播以外，还有电视是吧？还有电视的收视率，他也或者说是其他的平台的分销的这种平台，他还要保证他的这个他的。播放的这种节奏，所以他会除去鳄鱼效应以外呢，还有他也想保持一种就是他独有的，其实他也是为了保证广告商的利益。 对， 你都这么去解锁了，你看了结局了，你是不是那广告商我投了我中间的那几集我咋办，是不是？所以他这个其实是就现在是一种各种加油的结果。但是对于这种状况，我觉得未来可能会发生改变，就是可能未来的付费内容会越来越多，就是说是好多时候是这个内容就直接就是付费的，虽然你有会员，但是也是直接就付费的，就是或者说未来的这种完全的是点播或者什么的，也会变成一种潮流。就是说是像广告和会员以及付费杂糅这种模式，我就觉得其实它现在看来是走不通的。就是说就说好多时候我是会员，甚至我超前点播了又花了3块钱，我还得看广告，对吧？你这个事情很多用户也理解不了，或者说是广告主，我投放广告的时候，啊，你那个我投放广告了，你让别人一下子全都那个啥了，或者全都跳过了，或者全都倍速过了， 嗯， 我的广告全都倍速过了， 嗯， 我这个钱投了，我又有什么意义？ 嗯， 所以整个来讲，它其实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结果，就是未来这种目前这种模式，就证明它是很难去持续的，很难去持续的。包括我估计后续。包括腾讯、爱奇艺在内容的投入肯定会缩减，因为前几年它本来就存在一个拉新或者竞争的一个结果， 嗯， 爱优腾三家竞争的一个结果， 嗯，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爱奇艺现在投入也在减少， 嗯， 就整个这个，但是还有一种好的趋势呢，这个娱乐行业可能未来这 越来越规范了，是吧？ 对对，不说规范了，它叫合理，就是这几年它这十年吧，它整个这个价格就是内容产业的那种价格。是非常的贵啊，主要是明星，你看那个郑爽一部戏拿1.6亿走了， 是， 对吧？ 嗯， 你整个来讲，整个3个亿的成本，他拿1.6亿， 有一大半是花在了演员身上的，嗯， 演员卡司，那你其他的，所以好多时候你的内容制作上，很多时候这服装呀，其他东西就不抠了，美术啊、置景啊，所以你最终你看，虽然有大卡司，觉得能够。有时候好的收视率，但你整体的水准又不高， 嗯， 对吧？如果你整体水准高，那你这一部戏就5亿、6亿，那你最终怎么去收回这个东西？ 嗯，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一个整体行业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内容产业的那种变化， 嗯， 现在用户的行为也在变化。就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看一部长剧啊，现在大家都是倍速看，甚至是我在抖音为什么要告抖音呢？我在抖音上看完这个 扫黑风暴了。 不是扫黑风暴了，看完了一些剪辑以后呢，我就看那几个点，我看到某些人我就不想看， 嗯， 或者说是比如我看乔家儿女，我就想看乔四美， 嗯， 我不想看那几个人， 嗯， 对不对？所以他在以后这个，以后这种可能分频道、分主、分这个分主角、分这个每个人的角度， 可能未来会变成一种新型的这种方式， 嗯， 每个人的视角又不太一样， 嗯， 所以整个来讲，你这种大一统的这种模式的确很难满，既满足很难满足用户的需求，也很难去最终去是一个成功的商业模式。 哎，我觉得黑马老师还是高屋建瓴啊，就是刚才这几个问题说的实际上都非常非常专业。我分析一下啊，实际上您刚才说了三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我到底这钱是花来干什么的？我看刚才是用户，这是用户1128和用户8398都说了，他说如果真有拍的好的片子，好的内容是值得花钱点播的。1128说问题的关键还真不是花不花钱，而是这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我特别理解和认可。刚才有很多朋友说了，说我花钱买了超前点播，我虽然花了钱，但是我很不爽。刚才我们也分析了为什么大家会感觉到很不爽的这个内容和用意啊，所以接下来呢，视频网站依靠超前点播才能让自己的营收提高这件事儿，实际上视频平台也知道这个办法呀不可持续，因为这种跟大家为好内容付费的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这个超前点播有点像我绑着你要掏钱的那个意思，所以大家都不开心，对吧？未来视频平台应该也会找更舒服、更有效和更长久的办法，让自己的内容和自己的营收能够建立一个健康的良性循环的一个方式。那说到这儿呢，就要说到内容创作。大家都知道，实际上现在咱们的国家正在举办这个清朗运动，对吧？就关于流量明星、流量小生，包括艺人打榜这种不太健康的行为都被取消掉了。而大家有没有发现，实际上在现在的好口碑的作品当中，真正亮眼的还是一些有演技派的大的卡司阵容，而他们据我所知在影视圈和娱乐圈当中，他们的这个片酬还真不是最高的，最高的片酬都给了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些啊，有一些劣迹艺人现在已经被盖章证明了的劣迹艺人，包括有一些流量小生，大把的钱都给他们拿走了，所以留给视频平台、留给剧组的钱啊非常非常少。那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一定会发生改变，大家的片酬逐渐变得合理，那视频网站在买版权和投入制作方面也会有更大的余地啊，更多的可能性和空间留给我们的消费者朋友们。未来你为了好内容的制作跟买版权花钱可以，但是呢，同时大家也会为好内容付费，就不会再出现像今天这样特别别扭和尴尬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了，对吧，黑马老师？好，最后， 对， 哎，最后我们就再落脚到这个内容创作上，因为只有整个这个行业能够健康和良性的循环起来，大家才不会觉得都难受。刚才能够看得出来，咱们的消费者无论是花了钱的、没花钱的，都觉得特别别扭。没花钱的看广告不爽，买了 VIP 你还要买超前点播的那些人不爽，买了超前点播的那些朋友觉得我自己被绑架了，我觉得也很不爽，视频平台也很难受啊，我花钱买了这么多剧，然后我还每年亏，连年亏，我出个超前点播给自己补补血吧，所有的消费者都骂我，消保费也骂我，对吧？他们感觉也很难受，所以未来整个只有期待着行业面向更健康和更良性的发展，大家才不会都难受，是吧，黑马老师？ 对对对， 嗯，好，那今天就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啊，希望大家就是未来能够养成对好内容付费的习惯，也希望我们的视频平台未来能够活得更舒适，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更好的内容，但是不再向我们额外花钱了，对吧？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就只能跟黑马老师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我们先挂线了。 好， 再见。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跟大家来一起看一看现在平台上大家互动的内容啊。风的轨迹就说了，说我自己可能不会超前点播，但是有的时候我会给家人点啊。前一段时间腾讯视频上播的《你是我的荣耀》，我媳妇儿特爱看，我就直接给她全点了。哎呀，确实也有这种这个情况啊。然后很多朋友都在讨论那个北京环球影城的事儿，很多人说如果真是在节假日去热门的游乐场玩，哎呦简直是场噩梦，可能玩一个项目就要排队一小时，如果再是顶着大太阳排队，那简直是噩梦当中的噩梦啊。燕林也说了，网红啊有的时候感觉是种病态，会给孩子们带来不好的影响，就想着挣快钱不努力学习了。风的轨迹还说了，他说对，我觉得按顺序解锁点播这件事儿真的是 挺讨厌的。用户2014说，我正追这个扫黑风暴呢，那都是一集一集看下来的，不知道您花钱没花钱啊，可以告诉我们。再来看看四排了，也说，你看比如说英超吧，那个版权比赛那个会员我就没有买，那我就看免费的那场啊。清风朗月说，啊，央视频 APP 也要花钱吗？那我是不是可以上咪咕啊？啊，还有很多朋友说现在是不是有一些第三方的平台也可以免费花钱看？我刚记得刚才是那个 Mario 说的啊，说现在有些第三方平台可以看，让大家一定要甄别是不是盗版啊。我觉得虽然超前点播这件事儿确实是让很多朋友都感觉很难受，包括我自己在内，但是呢，支持正版，我觉得这样的意识和这样的理念还是应该逐渐树立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的啊。啪啪鱼这位朋友，说我也是花钱点播的，看来大家还是啊，有不少朋友都花钱点播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呢，只能跟各位聊到这儿了。刚才其实我们聊了很多，从一个点哈聊到了整个现在视频网站面临的各种格局。接下来的时间也希望他们能够，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整个大环境的改善之后，能够走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当中，让我们在视频平台娱乐空间当中参与的每一个人都能变得愉快跟舒爽一些。好，各位，这就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一个全部内容了。您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去回听或下载本次节目。接下来您继续要收听到的时候，北京新闻广播为您送出的整点快报，我是徐冉，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